这风格，谁懂你表情冷漠，内心却火热。睁开你的眼眸，甩掉那没用的承诺，充其量不理他，别管他是谁，唇彩的光芒在闪烁，快门在捕捉。别管他是谁，我跳我的一秒不错过，冠军属于我，你不是乖乖猫。

再错。 我常说，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。别怕太快乐， 别怕太快乐， 别怕失去我。